一场缘分，温暖了曾经的港口，逐开喷香的肠，解开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小说联播》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 播。郝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：“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周迪是 SP 的。”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案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戚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寇少龙骂完了戴维，给董秘书递了个眼色。董秘书悄然起身，掏出手机，走出西餐厅去了。灰姐心中一抖，不知是不是会像电影里那样，有黑社会拿着冲锋枪冲进来。戴维说话了：“既然寇老板也同意，那我就讲了。就在大约2个星期前，有一位内地银行的高管李卫东先生，在香港机场砸了一家饰品店。诸位都听过这个新闻吧？”戴维这次盯着王泰，王泰耸耸肩：“没听过，香港发生那么多劫案，哪里听得过来哦。”戴维故作神秘道：“但是李先生可不是为了打劫假珠宝的，机场保安那么严密，也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下打劫饰品店的。据说是有人想要追杀李先生，李先生才灵机一动砸了店铺的柜台。”寇少龙不屑道：“你不是说机场安保严密吗？怎么还能谋杀？”“别人当然不能，但是有一位大老板就能。”“你不是在拍戏吧？”寇少龙笑得很夸张，眼睛眯成了缝，眼缝里却闪着骇人的寒光。Max 王满怀警惕地问：“这位大老板是谁？”